红楼梦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作家洪珂的短篇小说《美丽奴羊》。在文学主打性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《建福碑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8年2月24日凌晨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洪珂突发心脏病在西安去世，年仅56岁。就在上个月，洪珂才出版了新书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，并出席了新书发布会。对于他的去世，业内人士和读者们都十分惊讶和痛惜。洪珂原名杨洪珂，1962年出生于陕西关中农村，先居新疆奎屯，后迁居陕西小城宝鸡，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，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他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小说集《美丽奴羊》、《跃马天山》、《黄金草原》、《太阳发芽》、《金色的阿尔泰》、长篇小说《西去的骑手》、《大河》、学术随笔《敬畏苍天》、《手指间的大河》等。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出版。洪珂曾先后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第九届庄仲文文学奖、首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等多项大奖，其作品还曾多次入围茅盾文学奖中评。 洪珂生前最后一部长篇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甫一问世，便荣膺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，由十月文艺于2018年1月正式出版，引发各界广泛关注。1月12日，洪珂现身北京图书订货会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新书发布会。在发布会上，他经常提及火与太阳的意象。他说，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，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，火。在书籍腰封上写着这样有力的话语：我还活着，给我一火，给我一火。谁能想到，这本书和他在发布会上的那场激情澎湃的演说，仅仅一个多月后竟成绝响。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景群感叹，洪珂兄走得如此突然。他讲到，洪珂去世前一个多月，他们还经常通微信。洪珂在2月7日的微信中还曾说道，他的新作《鲜花盛开的村庄》已构思多年，准备4月初动笔，2019年5月左右交稿。如今雄心勃勃的计划与精彩的故事都已升入云端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，我们就一起欣赏洪珂早前的小说代表作之一《美丽奴羊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屠夫很牛皮，连大家看都不看，连长给他敬烟，他只朝连长点点头，然后吸烟。他吸烟的动作使人想起那些羊，有15只呢。女人们把羊赶到奎屯河里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像洗他们的娃娃。羊都是肥羊，又白又整洁，待在林袋里。屠夫吸那根雪莲烟，眼睛直勾勾瞅着林袋里的羊，那么白的羊，那么绵的羊， 不跑也不闹，静静地待在林带里，像树梢挂住的一堆白云。屠夫抽了一根又一根，都是优质红雪莲。有人看地上的烟屁股，只剩黄黄的过滤嘴，大家知道这是个狠汉子。屠夫拍拍手站起来，眯着眼朝大家看，大家心里呀了一声，屠夫总算正眼看人了。屠夫一直这么看他要宰的羊，现在他要动手宰羊了，他却这么看大家。瞧他的嘴巴，捧着黑乎乎的胡子，就像牧草里的石头，长这种嘴巴的人就应该当屠夫。屠夫走到羊跟前，羊们齐刷刷抬起头，异口同声咩地叫起来。屠夫仿佛来访的大国总统，早已习惯这种哀嚎组成的乐曲。屠夫一眼认出头羊，毫不客气地拎起来，就像出门人拎自己的包。屠夫把羊拎到广场的矮桌上，起手一刀，羊脑袋拎在手里，羊身子摊在图案下。屠夫丢下羊脑袋，抓起羊后腿，用刀尖一挑，羊皮就开了，很低沉的哗那么一声，刀子从脚跟窜到大腿上，再用劲，从肚皮到脖子拉开一条缝，整个羊全开了。屠夫回过头来，又从腿上开始，这是细活，屠夫整个身子俯下去，把图案都遮住了，刀子又轻又快，羊皮发出隆隆啦啦的声音，跟扯布一样，刀刃像哨子，在屠夫手里响着。有人叫起来，呀，羊活了。那人只叫这么一下就不吭气了，刀口上的响声把他连同所有人全都吸住了。刀子叫得更欢更急切，刀跌入腿胯间，像深水里的鱼发出哗哗的搏击声。刀子终于窜出低谷，跃到开阔的羊肚皮上。屠夫刷刷刷几个大动作，另一只手一拉，滋啦，哗一下，羊全露出来。屠夫移一下步子，向左右两侧滑了。刀子左右飞快，越飞越快，整个羊发出咒语般的轰响，仿佛两架钢琴在里边演奏。 女人们不敢看屠夫宰羊，他们躲在林带那边干活，听见羊皮嘶嘶啦啦，稀稀疏疏，他们都愣了一下。他们身不由己，过来看这个凶巴巴的汉子剥羊皮。他们没想到失去脑袋的羊会发出美妙的音乐。他们跑回林带里去，跟活羊待在一起，不停地摸羊脑袋，抱羊脖子。羊会咩咩叫，他们不会。他们会说话，说啥呢？说啥羊都听不懂。屠夫朝这边走过来，脸跟石头凿的一样没表情。女人和羊都静悄悄，屠夫那张没表情的石头脸把他们吓住了。屠夫的眼睛不知看向什么地方，反正他的腿往这里走。他没拿刀子，空手两吊下来跟羊谈朋友。女人们知道这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厉害人做事都这么不紧不慢，不露声色，就把事情做成了。连长喊了一声，师傅要不要帮忙？屠夫一挥手把连长制止在那里。团长就是这样制止连长的，团长的手就像遥控器，朝连长一指，就把连长定在一个节目上。屠夫顺手一牵，羊就轻飘飘地跟他走。屠夫把他往案桌上一撂，他也不动他一下，像一团白棉花软绵绵堆在案板上。羊身上像有一道尼绒拉链，屠夫一拉就开了。屠夫只有一个，羊可是一大群，屠夫要让每只羊发出他自己的声音。羊吃那么多草只会咩咩叫，屠夫给他们一叶刀子，就把他们肉里的音乐挖掘出来了。这是个不同凡响的屠夫，他不要帮手，连牵羊这活都不要别人插手。他朝羊群走过去，羊身上的音乐就响起来了。他的咪咪眼比刀子还快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他的瞳光就把羊里里外外摸了个遍。等他掂着刀子闯进去，就像进自己的家，熟门熟路，连弯都不打。连羊自己也想不到屠夫对他这么熟悉，比他自己还要熟悉这美妙的身体。羊全垮了，全崩溃了。当屠夫走过来时，他们嘴里发不出声音，眼泪汪汪看着屠夫。女人们一人抱一只羊， 屠夫连他们看都不看，屠夫拨他们的手就像解树上的绳子。有那么一只羊，当屠夫把它按到图案上时，它竟然跳下来跪在屠夫跟前。大家目瞪口呆，一般屠夫遇到这种场面便会丢下刀子扬长而去，另谋职业。但这只绝顶聪明的羊看走了眼，这个屠夫只愣了一下就把神收住了。屠夫绝不走神，他要把活做完，他干脆连案桌都不要，刀子转一圈，羊头落在外边，羊身子落在里边。他的左腿红一大片，他对这只羊特别精心，动作慢了许多。刀子的响声又细又长，跟小提琴一样，有浓郁的抒情风格。屠夫和他的刀子一下又一下，每一下都是他杀生生涯的绝活，都是天籁之音。他刀刃仿佛游动于苍穹和地心，当羊皮全摊开时，弥漫于天地间的音乐一下子从赤裸的羊身上涌流而出。 好，朋友们，洪科的短篇小说《美丽奴羊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美丽奴羊是一个著名的绵羊品种，原产于西班牙，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养殖，我国的新疆等地也有大量养殖。成年美丽奴羊公羊的体重可达100公斤，母羊有45公斤左右。美丽奴羊的羊毛是重要的优质纺织原料。洪科的短篇小说《美丽奴羊》描绘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屠夫宰羊的情景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他用宰杀羊时特别的声音表现屠夫技艺之精湛，这恐怕是作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的灵感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《剑福碑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话说宋代一次退朝散班之后，范仲淹和宋公绪走在了一起。宋公绪说，兄长，帝蒙圣恩，除授扬州太守，不日即当起行，有一事相烦兄长。小女尚未许聘人家，请吴兄多多关照。范仲淹赶忙说，哦，贤弟放心，余兄定当在意。略停一停又说，倒真有一门好亲，余兄一个同堂小弟张浩，此生才学不在你我之下，现在潞州乡下教书，圣上命余兄江南采访贤士，也拟近日动身，便去探看张浩，他日有我的书信呈到府上，贤弟即可成就这门良缘。宋公绪拱手相谢，说着各自上轿回府。范仲淹说到的秀才张浩，这浩字是金字旁加个高字，字邦彦。这张浩20出头年纪，虽然满腹文章，怎奈时运不济，正流落在潞州张家庄上教几个村童度日。他的东家说来巧了，也叫张浩，不过是三点水加个告字的浩，字仲泽，家中广有田地。他见张浩和自己的姓氏相同，名儿又同音，才学又好，便留下他教学生，自己有时候去书房听听，学会了两句话，是《论语》上孔子说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嘿，别看就两句，哎，和一般人还舍不得说呢，只有碰到读书人有学问的才肯吐出来，以显示自己并非无知无识的俗人。 这一天散学之后，范仲淹到了，张浩心中自然高兴，可是说着说着又忍不住慨叹起自己的处境来。范仲淹看他牢骚太盛，就开导他： 贤弟，我大宋前朝真宗皇帝御制劝学歌，勉励天下士人读书，说得好，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有女颜如玉。不料这话更引起张浩万分感慨：唉，小生一介寒儒，何谈千钟粟颜如玉啊。范仲淹正要继续劝解，东家张浩进来了。书生张浩向他介绍：东家，这位是天章阁范学士。范仲淹冲他拱了拱手： 啊，我兄弟在此，蒙老兄多多照顾了。 东家张浩说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范仲淹听了一愣，书生张浩又对他介绍一遍： 老兄， 这便是我常说起的范学士。东家张浩这次听明白了： 学士光临，没有远迎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 范仲淹看了书生张浩一眼，心想：你怎么能和这种愚鲁之人在一起呀？这三点水的张浩倒一点不觉： 学士大人，我去料理饭菜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 范仲淹摇了摇头，换了个话题，问书生张浩： 贤弟近日可有佳作，给愚兄一观？ 书生张浩拿出刚刚写好的万言长册，范仲淹一看，果然字字珠玑，张张锦绣，心中大喜： 贤弟，愚兄回朝即将此册献给圣上，保你为官，如何？ 书生张浩感激不尽。范仲淹见他处境贫寒，便说： 我与你三封书信，第一封找洛阳黄员外，衣食盘费他会相帮；第二封找黄州团练副使刘士林，他定有厚赠；这第三封最要紧，找扬州太守宋公绪，保你有美好的前程。 送走范仲淹不久，张浩把学堂之事安顿好，告别那个东家三点水的张浩，带着三封书信离开了张家庄。来到洛阳，他到黄员外家投上范仲淹的信，说自己次日来拜访，随即到一座寺庙中借宿。第二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来到黄家敲门。门内一个女人问： 是谁啊？ 他恭敬地说：小生是昨日投书的张秀才。里边女的怒声说道： 你是下书的人，误纳秀才，你听着，不知你昨日下了什么催命符，让俺丈夫心口疼了一夜死了，今日还有脸上门，你要进来，老娘抓破你的脸皮，快走。 这个女人正是黄员外的老婆，就在昨天夜里，黄员外已经一命归天。张浩直如冷水浇头，狼狈地离开黄家大门，到庙中收拾好衣物，赶往黄州投第二封书信。再说天章阁学士范仲淹没有在江南久停，就回到京城，将张浩的万言册呈给皇帝。 皇帝一看极为高兴，封张浩为吉阳县县令。范仲淹因为政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传旨，便派史官前往。史官领了范学士之命，飞马兼程赶到潞州张家庄。他碰到了三点水的张浩，问了姓名，就以为是那个书生张浩，便说朝廷有命，因为张浩上万言长策，受吉阳县县令，即刻走马上任。史官宣完使命，也不多留，打马回京。三点水的张浩明白，史官弄错了，自己别说万言长策，百言短策、十言短策也测不出来呀、啊。哎，不过这真是天大的造化，别的休管，当官去才是真的。他呀，竟美美的赶往吉阳县上任去了。再说那位流年不利的金字旁的张浩，离开洛阳，小行夜宿，赶到黄州地界，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他不知道哪条路通城里。当时正是盛夏，烈日炎炎，他便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。他想自己寒窗十载，学富五车，却东西漂泊，受尽挫跌，如今又去求业富家，不免羞愧。这时不远的寺庙里传出丧钟，一个和尚来了，他上前一问，哎，天哪，死者正是他要去找的黄州团练副使刘世林。张浩差点没晕过去，两番投书，两次死人，罢罢，扬州不必去了，别再去伤害人家宋太守。他把第三封信撕个粉碎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回张家庄等范家兄长范仲淹的消息吧。刚刚走了没几步，天儿又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他跑进路边的龙神庙中躲避，心中逆烦无聊，便想求一签占卜命运，于是默默地向龙神祷告，我要能够为官，请龙神与我三个上上大吉，若是不能，便与我三个下下签。卜出一看，果然三个下下之签，他气懵了，大骂，哼，毗邻的渠善，带脚的泥鳅，居然敢戏弄自己。他又题诗一首来讥讽这个龙王，折腾一阵，又乏又困，便睡下了。这一方龙神好端端被他一顿臭骂，也勃然大怒，啊，好你这厮，如此可恶，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叫你事事都不成。张浩醒来以后，说不尽的伤心失意，只好继续赶路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《建福碑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这个故事因两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而起，听上去有点像阴差阳错的喜剧，实际上却因为三点水张浩的心狠手辣而差点成为悲剧。明天为您带来下半部分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，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